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有我阿超为你们主持。今天我们的题目很有趣，叫做从前有只大灰狼。其实我们讲的是故事，尤其是虚构的故事，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听得多故事了，总是开头就是从前点点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了这个题目。咁啊，介绍下我哋今晚嘅阵容先啦。两位拍档咧就有大家都见过噶啦，康婷啦，咁佢就系对于艺术就好有兴趣啦，举凡系小说啊、电影啊、绘画等等啦，咁所以今日咧关于故事咧就请佢嚟都好合适。嗱，另一位我嘅拍档咧就特别要同各位观众介绍下啦，就系许家瑜阿瑜，咁啊第一次出镜嘅，但系其实咧佢一直都系我哋团队入边嘅幕后总管添啦，系啦， 即系揸飞人啊！ 每一集都为我哋打点一切啦，约嘉宾啦，准备有阵时要出下相啊，甚至有啲字幕要帮我哋执下咁样。 茶水啊，嗰啲 系啊，咁就劳苦功高嘅。今日咧就首次咧粉墨登场啦。 佢忍唔住要出场啊！呢、這个 topic 系啦，咁啊，佢对于即系佢主要研究嘅系现代嘅欧陆哲学啦，咁啊都涉及到好多即系小说嘅。咁所以佢自己都好感兴趣啊！咁今日咧，我哋好荣幸请到嘉宾啦，就系、是、作家董启章先生。董生， 系 欢迎你。 Hello。 OK。咁或者我哋先同大家观众介绍下，今日我哋其实想讨论啲咩话题啦？故事系咪？咁我谂咧大概有三个比较主要嘅方向啦。第一个就系点解人会中意听故事啦？又或者是故事这种东西咧，系点样喺人类嘅生活经验入边催生出嚟啦？第二咧就系我哋头先都交代过啦，我哋主要想讲一啲虚构嘅故事，即系佢系虚构嘅。问题就系咧，有阵时我哋睇一啲故事，好似好打动到我哋，好似有某个意义嘅对我哋嘅呼应，或者有种真实。即系究竟虚实之间或者真假之间系咪咁经纬分明、咁一刀切咧？呢个系我哋想讨论嘅第二个方面啦。第三个方面咧就系呢个我自己好真心嘅疑惑嚟嘅。即系我哋细个咧睇龟兔赛跑，老师同我哋讲咧就教训我哋唔好骄傲啊嘛，系咪？咁我觉得就系对小朋友就有效啫，系咪？有当我即系已经启蒙咗啦，个理性已经发达之后咧，咁你叫我唔骄傲？咁你咪直接同我讲个道理咯，或者你俾个论证，俾个理由，我咪得咯。点解我哋仲需要用故事嚟到对读者或者甚至对个世界产生一啲改变？点解唔用直接嘅说理嘅方式呢？咁就三个大方向，我哋今日想倾下，好嘛？咁或者我哋先睇下第一个先啦，即系点解人会喜欢听古仔呢？你问我，我就觉得系因为以前小朋友即系太过捣蛋啦，咁老师为咗令我哋听话，咁啊讲个故事先啦，咁样咯。咁但係其實係咪仲有一啲比較深層啲嘅原因呢？咁或者睇下董生你有咩睇法？ 我估呢就其實小朋友同人類嘅早期都好相似，即係我哋如果追溯返人類即係最初原始嘅人類咁樣，點解即係有語言之後會開始構造啲故事出嚟呢？咁樣我都係有個相似嘅感覺喺裏面啦，就係、是、即係人嘅經驗呢係混沌嘅，即係片冇形態嘅東西，即係我哋係好確切咁經驗到好多嘢，但係我哋其實好多嘢會流失啦，係咪？經驗之後呢就會唔能夠再捉住佢啦，咁樣樣。咁所以呢我覺得開頭呢古仔呢個形式或者一個叫做敘事嘅形式嘅出現呢，應該或多或少呢就係同我哋需要即係有一個內在渴求，就話想呢俾一個形式我哋嘅經驗，一個 form 咁樣樣。咁通過個故事呢就將佢即係放咗一個固定嘅 form 裏面，咁等我哋呢一個形式呢就對我哋嘅經驗有把握。咁除咗形式之外呢，就可能其次係同時間有關啦，因為經驗係不斷流逝㗎嘛，係咪？咁我哋要將啲經驗放有啲形式嘅時候，嗰、那個形式咪可以持久。咁所以我覺得譬如話好多神話故事嗰啲都係呢啲嘅經驗變成形式化咗之後再保留落嚟，然後一代一段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咧，有一種咁嘅即係持久性喺裏面。咁再者講，可能就係除咗形式同埋時間之外咧，係俾個意義佢啦。即係人生嘅意義其實係唔知噶嘛，係咪好模糊？譬如特別係對細路仔啦，或者係對初文即係原始啲嘅人類嚟講咧，其實意義唔係好清晰嘅。咁可能好多思想體系都未成熟啊，咁樣樣。 咁通過故事咧，就好似去賦予佢哋嘅生命一啲意義咁樣樣嚇。 哇，聽落都好深喎！即係咧嗱，我聽到三點啦。第一就係經驗好混沌嘅，第二經驗係會流逝嘅，第二第三我哋嘅生活經驗咧，其實未必我哋好清楚個意義嘅， 係嘛？ 或者我哋就住呢三點可以討論一下， 或者我可以具體啲講一啲例子啊。其實董生頭先講嗰個咧，有一個文學理論家啦，叫做 Frank Kermel 啊。佢有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點樣通過講故事咧，就可以俾到意義一啲事件啊咁樣。佢咧就叫呢一樣嘢咧做 humanize 嗰個時間啊，即係將一啲時間叫做人化、人性化咁樣嘅意思啦。咁係點咧？嗱，佢有個例子好經典嘅，佢就話如果你聽到一啲時鐘嘅聲，即係tick tack 咁樣咧，你要複述究竟啊嗰、那個鐘係咩聲嘅咧？我哋好自然咧就會話 tick tack 咁樣。但係你試下諗真啲，其實嗰個時鐘嗰個聲，其實每一下都一樣噶嘛，應該 tick tick 咁啊。咁點解我哋會用咁自然地會用 tick tack 咁樣咧？跟住咧Kermel 嘅講法就係話，其實我哋一用咗 tick tack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 interpret 咗嗰個時間噶啦， 詮釋咗， 係已經詮釋咗。佢嘅講法就係我哋俾一個情節佢啦，已經。不過係好 minimal， 好 minimal 嘅。當你將第一下聲音叫做停，第二下叫做踏之後咧，其實你就已經係俾咗意思佢，就係第一下就係開始，第二下就係完結。咁樣咧就成為咗一個單位嘅，將佢兩個之後，咁樣咧其實我咁樣做之後做咗啲乜嘢咧？其實就賦咗意義俾佢噶咯。因為如果你係物理嘅時間嘅話，佢純粹係一秒兩秒咁樣嘅啫嘛。但係咧，當我叫佢做踢踏之後咧，我俾咗一個意思佢就係開始完結，開始完結咁樣咯，咁就俾咗個意思佢啦。咁好似董生嘅講法就係、是、其實把握咗嗰個時間咯，就唔似係好混沌咁樣一嘢就流過咗咁樣咯。而且我賦予咗意義俾佢，咁咧呢個可以叫做係故事嘅一個最 minimal 嘅原型啦，可以叫做。其實其他故仔都係咁嘅喎，我俾一個開頭佢，然後俾一個結尾佢。跟住咧就好似咧將中間發生嘅原本好混沌嘅嘢咧，就得到一個整理咁，我就好似理解咗佢啦，就獲得某啲 meaning 啦咁樣。 喂，我越聽好似越抽象咁樣喎， 反而抽象咗係 咪啊？其實即係時間會流逝，咁我哋會記住啲經驗，咁咪好簡單，咪睇報紙咯，新聞報道都係記錄噶。咁再唔係歷史都係個記錄噶，點解即係故事係好特別嘅咩？ 係咯，我哋可以試下從神話去即係舉個例子嘅，譬如希臘神話咁樣樣啦。啊，而家呢個 Hesiod 即係赫西俄德嚇，咁佢係即係最早嘅記錄希臘神話嘅即係個其中嘅一個作者之一啦。咁係公元前八世紀噶啦嚇。咁佢呢個 Theogony 就係神譜咧，就係我哋後來即係講希臘神話嘅其中一個 source 咁樣一個源頭啦。咁啊，佢講個希臘即係個世界宇宙嘅起源咧，一開始咧就係 chaos。chaos 而家我哋用呢個詞就係混沌啦，即係其實同頭先我哋一路講嘅嘢一樣，就係其實原本嘅世界係混沌，原本我哋對世界體驗都係混沌啊。咁由混沌點樣可以變成有啲 form 啊咁樣？頭先你講嘅 tick tock 係嘛，係一種 form。咁佢呢個 chaos 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當然咧有學者去翻譯同理解咧，就係、是、呢個 chaos 同我哋今日嘅 chaos 唔同喎。希臘文嘅 chaos 咧，其實係一個鬼分裂嘅意思。就唔係混沌，咁所以咧佢話咧 ，in the beginning 就係呢個 chaos， 其實就一開始咧就有一個分裂啦，分裂出咩咧？天同地天嘅神，大地嘅母神咁跟住天同地就交合啦，咁啊產生其他嘅神咯咁樣樣，咁啊一路咧啲神咧就衍生落去啦咁啊出現咗呢個 chronos 啦。Chronos 是一個好暴烈嘅父親嚟嘅，咁佢要食自己啲仔女嘅咁樣，咁點咧？咁其中一個仔就係宙斯啦，就出嚟反佢咁樣樣，咁宙斯反咗之後咧，自己又變咗另一個即係天神嘅頭啦咁樣樣，咁一路帶落去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俾到早期嘅希臘人一種咁樣嘅一個線性嘅一個發展。就係話，原來經驗係一代一代咁樣傳嘅。原來後來我哋所經歷嘅嘢係有一個源頭嘅。到人類點樣出現啊？又或者人類嘅所謂痛苦啊，係咩來源喺邊度啊？咁一咧就用故事去俾一啲解釋佢。咁嘅時候咧，就即係好似賦予咗呢個形式啦，同埋對於即係人生點解會有呢啲嘢嘅一啲嘅 meaning 啦。 所以好似就係、是、董山同埋康庭啱講嘅 point 就係、是、其實我哋嘅經驗好多時候都係好混沌或者係冇乜意思嘅，而我哋人總係好想用一啲方法去將佢把握，而所謂把握嘅方法就好似董山講係將一啲 form 擺咗落去咁，將佢嘅唔同嘅如果獨自去睇冇乜意思嘅 element 砌成一個整體，然之後去把握。而中間呢個所謂嘅 form 咧，康庭嘅講法就係、是、其實一個 narrative、plot. 一個 plot。即係有一個起承轉合嘅一個故事，就算係 TikTok 咁樣嘅一個時間嘅好好初步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話係一個 plot， 即係咁樣去把握啲嘢，就係、是、我哋人去理解，可能係啱動身嘅故事就係講個宇宙嘅起源啊，或者係我哋人嘅所有自然現象係點樣嚟嘅咧？我哋將佢變成一啲 humanize 咗佢，或者 interpret 成為一啲神話咁樣去從而理解呢個世界，哦點解會有啲事發生咁？ 除咗 plot 咧，即係個時間性之外咧，嗰、那個意象都好重要啊，即係個 imagery 嘅。譬如頭先提到就係希臘人點解釋我哋人世間咁多苦難咧、痛苦咧咁樣。咁其中咧就係話呢個普羅米修斯個故事，就係佢咧偷咗宙斯嘅火咧，就俾人類咁樣。咁宙斯就好嬲啦，第一就罰佢啦，係嘛？咁啊綁住佢條柱度，就揾張鷹每晚啄佢啦，每日啄佢嘅肝咁樣。咁嗰個係一個故事。咁啊，宙斯咧就好嬲啲人類喎，咁就要懲罰佢哋啦。啊，咁點咧？就製造咗一個女人出嚟，即係之前冇女人嘅。咁啊，宙斯咧就聯合埋其他嘅天神雅典娜，咁大家夾手夾腳就整咗一個超靚嘅女人出嚟，就係 Pandora 啦。Pandora 嘅意思咧，即係 all gifts， 即係所有嘅禮物。咁啊，宙斯咧就送件禮物俾你哋啦，人類咁樣就一個靚女啦，咁樣咁啊，送咗俾邊個咧？就送咗俾普羅米修斯個唔知阿哥定細路啦，兄弟嚇，咁啊叫做Epimetheus 嚇。普羅米修斯其實意思就係先見 ，Epimetheus 就後見啊。咁佢既然後見咧，佢就預見唔到呢件事咧，係宙斯嘅陰謀啦。咁呢個 Pandora 咧，我哋都知啦，潘朵拉的盒子啊嘛，就係咧佢除咗自己之外咧。佢仲帶咗個盒嚟嘅，咁個盒裏面裝咩咧？冇人知。咁佢落到嚟之後咧，就一下唔覺意打開個盒，飛曬出嚟咧，就係、是、所有人類將會面對嘅各種嘅苦難啦。 咁好多謝阿董生呢一節幫我哋介紹咗啲故事啦。我諗喺呢一節咧，我哋大概掌握到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嘅生活經驗可能係好混沌、好雜亂無章嘅。咁但係咧，用一種故事嘅方式咧，我哋可以將佢梳理好，令得佢係有條不紊嘅，有起承轉合嘅，甚至乎可以有一個起點啦，有一個終結啦，甚至乎有一個意義啦。起碼我哋聽曬成個故事，知道佢發生咗啲乜嘢事啦，咁樣好嘛？咁我哋喺下一節咧翻嚟再傾過。好啦，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啊！咁咧，頭先第一節咧，董生最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潘朵拉盒子嘅故事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就係即係先民咧用嚟理解點解世界會有咁多苦難啦，係嘛？即係因為個盒咧打開咗咧，所有嘅災難啊、疾病就飛曬出嚟。我有一個疑問喎，就係、是、其實咁今時今日我哋唔想用個咁嘅方式嚟理解世間嘅苦難啦，係咪？點解會有傳染病？咁因為有病毒咯。咁自然科學教曉咗我哋好多嘢，係咪即係意味住咧？其實今時今日我哋唔再需要呢一類型嘅虛構嘅故事咧？大家點睇？ 我估故事嗰個敘述嘅方式咧，的確係改變咗嘅嚇。即係我想做少少區分，即係話故事同埋後來我哋而家大部分接觸到嘅故事都係其實叫小説。或者用電影嘅形式啦，即係呢一種嘅創作出嚟嘅東西，同最早我哋見到嘅即係一個集體嘅智慧啦，你可以話神話或者係民間故事啊、童話嗰啲，其實都唔係一個單一嘅作者嘅藝術創作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嘅古老形式嘅敘事咧，可能就會比較即係貼近我哋頭先講嗰個狀態，就係話你唔明白啊嘛，係咪好混沌啊嘛。咁咪有一啲嘅嘢俾你把握，俾你去理解咯，係嘛？咁你可以信佢噶嘛？咁你信咗咪知道，哦，原來係咁嘅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咧係到即係隨住我諗喺去到十五十六世紀之後啦，慢慢其實人類嘅科學知識啊，各方面都已經比較豐富啦。了解咗好多自然現象啦，我哋再唔會相信咧，有啲嘢咧原來係好似神話裏面講咁嘅喎，咁樣咁的確咧，可能我哋就即係呢啲嘅故事咧冇咗呢個功能咁但係咧，隨之而興起嘅咧就係一啲個別嘅人所謂作者作家所創作嘅故事，咁後來都變成咗叫小説呢個類型。 我覺得咧呢個取替咧係有意思嘅，就係話到小説嘅出現咧，我哋唔再依靠敘述形式去教我哋呢啲嘅所謂科學或者事實上嘅嘢。相反咧，我哋係要構造一啲經驗嘅過程嚇，去讓每個人咧去擴展自己對呢個世界嘅體驗。咁所以我覺得個功能上係唔同咗嘅，而兩樣嘢咧亦都即係冇衝突，變咗可能科學嘅嘢用科學嘅解釋，咁但係經驗嘅嘢咧，始終咧我哋可以用講故仔、用寫小説去表現，同埋讓其他人去感受咯。 所以好似就係、以前咧就係、我哋需要用同一種方法，就是講故仔去處理，無論是現實的事情或者是關於人生啊經驗的事情，都是用同一種方法。但是現代呢，我們就有兩種方法了，一是就我們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理解這個物理世界的定律，另一方面一些關於人的經驗啊或者是一些意義方面的東西，我們就可以留給小說的創作有這個空間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啊，其實我覺得小說呢，即係而家嘅呢一種嘅敘事形式咧，係關乎到經驗或者人嘅存在感啊！即係如果你要用哲學少少嘅existence 嗰樣嘢啊，就係我哋嘅存在感其實同科學嘅知識係有抵觸嘅啊。譬如話好簡單，太陽係由東方升起，西方落下，呢個對每一個人嘅日常嘅存在咧係一個事實嚟嘅，會覺得我係睇住佢嗰度上嗰度落噶嘛咁啊。如果你話俾我聽，原來是 地球 圍住個太陽嘅喎，咁樣係各種嘅原理所造成嘅喎，我哋可以明嘅，作為現代人係咪啊？呢啲基礎嘅科學知識，我哋明，但係我哋感覺唔到喎，的確係咪？所以我哋嘅存在感覺咧，始終係唔能夠同用科學去代替咗嘅， 消解咗。 係咯，其實董生個講法似乎就係、是自然科學咧，佢有佢嘅限制嘅，其實即係咧佢。當然冇人會否定科學啦，我哋依家拍嘢啊，後面個景啊，嗰啲全部都用科學啦。即係否定科學係好明顯係錯嘅，即係就算你把口否認都好，你身體都好誠實嘅，即係你一定要搭 lift 搭車咁樣嘅，係啦。但係你唔係等於乜嘢都可以用科學嘅解釋嚟去處理得曬咯。即係我嘅立場就係咁樣。咁科學能夠做嘅咩咧？自然科學就係、是、講到淨係一啲 factual 嘅嘢，事實係點？事實係點？而且可以做準確嘅預測啦。我哋而家好科技昌明，但係咧有一啲佢講唔到嘅喎。其實，譬如價值咯，佢點樣無論如何，就算佢揾到我哋個腦邊一 part 係處理價值嘅都好，呢、這個都係 fact 嚟嘅。去到最尾價值判斷嗰下咧，我哋都係要用其他嘅媒介先就做得到，甚至乎科學自己嘅價值都係。即係點解做呢啲嘢有價值啊？其實佢都係要有個價值判斷喺後面，而呢個價值判斷唔能夠用科學嚟證明嘅。 即係求真係應該嘅。 係啦，例如係咁咯，求真係應該嘅。 講證據應該。 或者純粹求真係應該嘅，即係呢啲其實都係有一個價值判斷喺入邊。佢做唔到實驗，佢唔可以出份 journal paper。我研究咗好耐啦，我經過實驗之後發現咧，求真係啱㗎，咁即係應該做嘅，講唔到呢啲嘅。但係咧故事就處理另一樣嘢，故事正正咧就係可以俾到意義我哋，俾到價值我哋，即係正如頭先董生頭先咁樣講啦，就係話太陽東邊升起，然後落下咁西邊落下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要科學地描述嘅話，佢只係一個 fact 嚟啫嘛，就係咁，只不過係一啲嘢喺空間之中混沌啫嘛，係咪咁樣？咁對於我嚟講有咩意思咧？咁樣 係啦， 咁樣咧。Benvenis 有一個哲學家叫 Benvenis， 語言學家，佢個講法好精彩。佢就話其實日曆係咩嚟嘅咧？日曆呢一樣嘢就係俾意義呢啲咁嘅純粹嘅天體運動啊。當我哋叫呢一日做譬如星期一，或者叫一日做第一日咁樣嘅時候咧，人嘅世界就開始啦。如果唔係咧，就純粹係咪個天體運動幾億年咁樣揈嚟揈去咯？但係我一講啊，今日就係、是。第一日，或者我將一個星期定為七日咁樣嘅時候，雖然都有啲物理嘅法則俾我哋咁樣去詮釋佢，但係咧，我哋已經加咗意義俾佢咯。譬如你唔同文化咧，基督教咁樣，第七日係有特別嘅意思嘅，但係邊一日都可以係第七日噶嘛？正正就係我哋俾一個解釋佢，然後咧就令得嗰日咧，我哋集體地做某啲嘢咁樣，咁個 meaning 就喺度嚟啦。 但係我因為啱康尼嘅講法，好似我有少少擔心啊，就是、好似會唔會太美化咗呢一種對於世界嘅詮釋或者俾意義嘅呢、這個活動？就係、是、或者我諗翻啱啱洞山嗰個例子，就係太陽由東邊升起，西邊落下等等啦。咁其實歷史上好明顯有一個幾 幾慘烈嘅狀況，就係呢一個涉及到我哋以前，譬如西方天主教去盛行嘅時候，佢哋會唯有一個故事去解釋呢個世界起源嘅，就係、是、聖經。跟住佢哋會話呢、這個地球係太係宇宙嘅中心，所以太陽係圍住個地球轉嘅咁樣。咁然之後佢有一個好完整、好靚嘅故事去解釋呢個世界所有意義嘛。而個後果就係咧，當一啲後來科學家，譬如哥白尼等等，佢哋發現其實唔係嘅，其實太陽應該係圍住個地球轉，而唔係地球係圍住太陽咁樣。 仲未啟蒙啊！ 就調翻轉就係呢個所謂地心説轉成日心説嗰個過程，而當時嗰啲科學家咧，好多時候就係譬如被迫害啊、被燒死啊，哥白尼本身佢個後果即係個結局都好慘烈啦咁。咁所以我有個擔心就係、是，如果我哋咁強調去講嗰、那個人去為呢、這個譬如冰冷嘅或者係一個毫無意義嘅世界賦予意義嘅時候，其實會唔會睇漏咗或者係過分地扭曲咗一啲其實應該事實上應該係關心啲事實嘅問題等等，即係會唔會有呢個危險？ 這個就關乎到之前提到嘅，即係從古老嘅故事形式，再過渡到去你可以話現代嘅所謂小說啊，或者各種故事嘅創作形式，有一個好本質嘅差別，就係呢個啲古老嘅形式，譬如話神話啊咁樣啦，佢唔係某啲人創作出嚟嘅，但係佢有個功能，佢功能頭先講過嗰啲啦，俾個形態啊、賦予啊咁樣，但係咧佢亦都有另一個功能咧，就係將一啲嘢咧去穩定佢，令到你信啊！咁當然慢慢有啲咁嘅諗法就會變成咗宗教啦，係嘛？咁頭先你提到嘅問題的確有嘅，就我哋字面咁相信呢啲神話或者宗教嘅故事嘅時候，其實係扭曲咗我哋對現實世界嘅睇法嘅喎。咁呢個係即係對待呢個古老故事形式嘅一個方式。咁但係咧，我覺得隨住小説啦，或者新嘅敘述形式，一啲個別嘅創作嘅敘述形式出現咧，其實係標誌住人類嘅一個你可以話啟蒙啦，係嘛？就係話自我對於去區分呢啲故事咧，係有一個自覺性嘅啊，佢會開始知道，呢啲係故事嚟嘅，係咪？係以前嘅神話或者係宗教去解釋嘅。我開始明白呢啲咧，事實上唔係真嘅。但係我依然創作故事，我唔係創作一啲新嘅去愚弄人哋或者令人哋相信嘅嗰啲故事。咁有一個講法好得意嘅，就係咧有一個英國嘅詩人叫 Coleridge 啊。咁咧佢咧就解釋呢啲嘅虛構作品嘅運作係點樣樣嘅咧？佢形容為咧係一個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係一個暫停我哋不相信。如果從呢個講法嘅話咧，就係、是、之前我哋睇神話或者宗教嘅故事咧，我哋嗰啲人係純粹去相信佢 ，believe， 相信咧世界係七日裏面創造嘅，相信咧各種神話話俾我哋聽嘅事情。咁但係我哋而家唔相信咯，咁係咪代表我哋唔需要故事啦？唔係，我哋都可以創作故事，但係我哋嘅態度已經唔同咗啦。我哋知道佢係假嘅，我哋唔會信咗一啲嘅違反科學或者現實嘅嘢，但係我哋投入個故事嘅過程裏面咧，我哋暫停咗自己呢個不相信先，然後喺個故事裏面去體驗去揾啊，就係呢啲故事嘅世界同我哋真實嘅世界有咩嘅參照嘅地方咧？其實你睇人哋一個愛情故事做乜咧？可能就係同自己參照嘛，可能有共鳴啦，就哎呀我都係咁啊，又或者有唔同啦，有啲佢咁樣樣嘅，我醒我學到嘢啦咁樣樣，我唔好重蹈覆轍，好似嗰人咁樣，即係好多參照嘅，通過啲參照咧，我哋先建立到自己嘅人生意義噶嘛，係嘛？每個人人生意義唔可以孤立咁樣出現噶嘛，一定係參照。咁呢啲嘅新式嘅小説，你可以話佢唔係叫我哋去盲從嗰啲故仔，我哋係知道佢係假嘅。但我哋暫停啊！呢、這個不相信，而去喺裏面咧去尋找呢啲嘅意義咯。 所以董生嘅意思就係話咧，以前嗰種敘事咧，其實就係想説明個世界添嘅，即係有啲分唔清楚咁。而家咧，我哋將即係嗰個對於世界嘅知識方面咧，交俾科學，剩翻嘅就係我哋嗰啲生活經驗。咁啊，呢一方面咧，小説有咩意義咧？就係佢可以幫我哋做一啲即係開放我哋嘅眼界啦，能夠體察到一啲同我唔一樣嘅經驗，睇下當中點樣可以做啲對照啦，或者交流啦。 呢就係以前嘅小説或者以前嘅故事，就係描述一個真嘅或者現實， 或者佢要聲稱係聲稱真現實。 但係現代嘅或者我哋而家去睇小説嘅功用，好多時候就係佢描述一個可能嘅事態或者可能嘅狀況，然之後從中可以學到有冇咩參照嘅地方咁樣。 咁所以會唔會其實都係某個意義上都可能係説教嚟嘅咋？不過佢係攞個糖衣包住啦，個古仔嘅形式等你容易啲。 有啲小説的確係説教嘅， 係咪啊？即係其實可能我嗰個愛情小説都係想同你分享我愛情嘅經驗嘅啫。 係，所以小説咧其實亦都多種多樣嘅， 嗯， 好難話概括一種小説。咁你講到説教定係唔説教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大嘅題目嚟嘅， 嗯， 就係話緊小説帶出嚟嘅所謂意義是很單一的、很特定的，還是很開放的，可以有很多意義或者讀者參與去創造的意義的，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去傾下。 這個挺有趣的，我們可以是陣間我們就會轉向這個話題，是不是？小說好像又要跟我們分享一些東西，或者要對我們讀者甚至個世界帶來一些改變，但是它是用一種很獨特的形式的，即係佢既唔係一個教主嘅形式，但係又唔係一個明白説理嘅形式，好嘛？我哋繼續翻嚟再討論呢個話題。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想再接住頭先嗰節嘅話題咧，繼續傾落去咧。頭先我哋已經即係觸及到咧，就係其實小説咧。或者是一些虛構的故事，或者比較現代式的敘事，它可能有一個目標或者一個功能，可能是想它不是純粹想分享一些東西的。如果你純粹分享我的生活經驗的話，我可能用網誌都可以，是不是？那小說家可能是想促成讀者造成某一些思考，甚至是想改變它，甚至是想為這個世界帶來一些衝擊。不過很有趣的就是呢，小說或者故事的方式呢，它又既不是用一個即是權威的化身，好像一個教主那樣在這裡，它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就聽它說，那就改變了我了，是不是？又不是用一種我們比較常見的一種哲學論理的方式，即係譬如話， 唔常見嘅其實， 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寫嗰啲哲學論文就話死亡係唔值得懼怕嘅，咁你咪擺事實講道理咯，咪俾個論證我咯，係嘛？咁你話小説又係有差唔多想做嘅目標，想改變一啲讀者嘅信念嘅或者啲睇法，但係佢又既唔係教主式，又唔係一般哲學家式，咁係一個咩方式咧？ 呢個問題咧好多嘅睇法嘅。一個簡單啲睇法就係，即係小説可能係做一個具體嘅 case 出嚟咯，係嘛？即係你就啲問題可以係辯論式嘅、思辨式嘅咁樣，咁但係你唔具體噶嘛，你冇處境噶嘛，係嘛？咁有啲小説家真係想處理某個主題嘅，佢就做咗一個咁嘅 case 出嚟，甚至盡量將個 case 咧變成複雜化咁樣，咁大家咧就可以喺裏邊咧即係見到各種嘅立場啊、各種嘅情況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嚟嘅。咁但係即係就小説係咪真係？要改變呢個世界咧，即係嗰個作者本身有冇一個好強烈嘅意圖去將一套嘅價值觀去帶出嚟咧？嚇，還是係佢其實冇乜嘅咧？咁樣咁呢個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嚇。咁如果係用呢、這個寫好著名嘅1984啊呢、這個 George Orwell 嘅講法啦，就話佢話 All art is propaganda， 所有藝術都係宣傳嚟嘅咁樣，唔單止係政治宣傳喎。佢意思係所有藝術咧都係某種價值觀嘅宣傳。你個藝術家一定有自己的價值觀噶嘛？中產嘅乜嘢嘅係嘛？對愛情啊，對社會嘅睇法，對歷史嘅睇法，你之所以咁寫咧，一定係想宣揚某一種你自己嘅概念咁樣樣。咁呢個係佢個人嘅睇法啦。咁但係咧，我哋又可以質疑一下嘅，就係咪個個作家都真係有一套嘢要推出俾大家嘅咧？用小説嘅方式咁樣。咁咧有一個講法好有趣就係一個英國嘅自由主義嘅思想家。以賽亞柏林Berlin 咁啦，咁佢咧就寫出一本好得意嘅書，叫做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嚇，咁咧就係呢個刺猬與狐狸呢本書咧，主要係去評論托爾斯泰嘅戰爭與和平嚇呢本書嘅。咁但係咧就我覺得今日我哋可以即係參考嘅就係佢呢兩個意象就是一個刺猬嘅意象同埋一個狐狸意象。是咩呢？佢話佢嘗試即係作一個 game 一個即係 intellectual 嘅 game 咁咧，就話咧會分下啲作家究竟邊啲係刺猬，邊啲係狐狸咧咁樣。咩意思呢？就係來自咧個希臘嘅神唔係神話，係希臘嘅 fable 啊寓言故事。好簡單啫，得一兩句，就係話狐狸懂得好多東西，即係狐狸好叻好多橋，但係刺猬咧只需要懂得一件大東西。一樣嘢就得啦，佢用一招，咁所以咧狐狸咧就象徵住嗰啲好多諗法、好多變、好 flexible， 即係好有彈性嘅一啲人，佢未必要堅持一定要 做或者推某一個概念或者一個總體性嘅思維嘅東西。咁刺猬咧就代表另一種人啦，就係佢有一個自己嘅信念嘅。啊，無論係信仰上面啦，或者對於人性應該點樣睇法啦，社會應該係點樣嘅理想啦，咁咧就有一個單一好完整嘅睇法，咁呢個刺猬。咁咧佢嘅分析咧就係托爾斯泰咧嚇最有趣，但亦都係佢嘅悲劇嘅地方啦，就係佢本性咧係一隻狐狸，但係佢一路都嘗試去扮演一隻刺猬。點解咧？托爾斯泰咧其實係一個極度嘅懷疑主義者嚟嘅。佢對於既有嘅制度啦，無論係政治上面啦、傳統嘅宗教啦，啊，雖然佢係好強烈嘅一個宗教意識嘅人，但係佢對於教會呢一樣嘢咧係極度反感同埋反對。咁所以咧，佢係一個乜嘢都懷疑、乜嘢都唔信嘅，啊，樣樣嘢佢都要質疑，而且咧佢係有好鋭利嘅思想同埋語言去質疑呢啲東西，所以佢係個狐狸嚟嘅。但係其實佢心裏邊又好渴望咧去揾到一套信念，啊，就係咩係真善美嘅嘢咧咁樣樣，咁佢好想自己係一個咁嘅人，咁亦都嘗試用佢小説咧去帶出嘅一個單一嘅信念，希望咧感染到讀者，就係呢個就係真啊！我哋要追求呢樣嘢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反覆喺呢兩樣嘢掙扎啦。咁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我諗一個程度上咧，我哋睇作家對待嘅作品就係有啲作家可能我哋睇到佢明顯嘅嚇，譬如另外講但丁咁樣啦嚇，一個中世紀嘅意大利詩人寫嘅係一個好長嘅詩篇叫神曲嚇，咁成個神曲係咩？就係、是、地獄、煉獄、天堂，就係、是、去鋪演佢嘅天主教嘅信仰嚇。咁、呢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刺猬式嘅作家，係嘛？單一嘅信念要帶俾大家。咁另外有啲咧，可能就係冇噶咁樣嚇。譬如你話我見到喺台上面嚇有呢個 James Joyce 嘅書咁樣啊 ，James Joyce 有冇一套思想要帶出咧？冇嘅。係嘛？你睇到好似裏邊好多嘢咁樣，你要揾 James Joyce 主張乜嘢，你真係講唔到嘅。咁可能佢係一個狐狸式嘅作家。 但係有啲人話佢其實想即係激發呢個愛爾蘭人嘅自我醒思咁樣咯。 嗯，這個、呢個咧可能如果所以呢個係個 interpretation 嘅問題嚟亦都。 不過頭先董生講到話刺猬同狐狸，令我諗起好多嗰啲足球隊嗰啲領隊，有啲人都話有啲領隊冇 plan B 噶嘛，但打死一套咁樣。 係啊，都係啊， 刺猬型領隊 係咪啊？但啱啱董生呢個講法，我諗起另一個哲學家，亦都係一個文學家，佢有一啲好類似嘅講法，即係啱啱董生講到，譬如 George Orwell， 佢覺得所有藝術都係 propaganda， 都一定有一啲嘢想宣揚開去。咁我諗起一個法國嘅哲學家沙特，佢有一個好類似嘅諗法。咁沙特係一個二十世紀，我諗差唔多可以係話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哲學家啦。咁佢亦都係一個好偉大嘅文學家。佢最出名、最多人講嘅就係1964年啊嘛，佢諾貝爾文學獎頒入去啊嘛，跟住佢唔要啊嘛。咁即係最多人成日講呢個日食，但係 anyway 即係佢對於文學有一個好，我諗係幾極端嘅睇法。我唔知道大家會點睇咧，佢覺得所有嘅文學咧都一定係用佢嘅講法就係 committed literature。一定已經是有某一種方式去介入了這個社會，或者介入了其他人的生活中。那為什麼他會有一個這麼極端的想法呢？就其實背後的理論會有些複雜的，但是我覺得有兩點比較有趣，可能可以支持這個 claim 的。就是第一，他覺得他有一個經常都用的哲學概念，就叫 situation 或者 situated 的 freedom。就是他當然他出名就是經常說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由的個體，或者一個自由的人，但是他覺得這種自由永遠都是在一個處境裡面，而每個人都一定在一個處境裏面去看他的世界。所以無論在日常的人還是在作家這個 case， 他覺得我們都總是會有某一個世界觀去看到這個世界的某一些的東西。所以每一個作家他原初一定在寫作的時候有一些他的洞見，或者一些觀察，甚至他有一些他的關懷，以至於他整個世界觀，他會在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情況之下都會將他放在他的小說創作裏面。咁所以喺呢個意下，第一重意義下就係已經有一個 commitment 喺度 ，commit to 某一啲嘢，佢嘅關懷嘅價值啊，或者係佢嘅時代俾佢嘅一啲問題或者要求咁樣。咁再另外有一點好有趣嘅，我覺得可以攞出嚟大家傾下睇下點睇嘅，就係咧佢覺得文學如果係佢用 committed literature， 即係一定有一個介入，有一種 commitment 嘅話咧，佢覺得文學嗰一種介入或者改變世界嘅方式咧係好特別嘅。因為我哋一般嚟講，我哋會話點樣去改變世界，或者點樣參與去介入呢個社會，就係、是、譬如我去遊行，我直接介入，或者我參與一啲公職咁。咁但係咧，沙特就提出一個概念嘅區分，就係 頭先嗰一種直接嘅參與咧，佢可能叫做primary 嘅 action。但係佢覺得文學家嗰一種介入嘅方式咧，佢叫做 secondary 嘅 action， 係一種 action by disclosure， 即係揭示一啲嘢俾人睇。即係佢唔直接同你講話即係佢唔直接參與我而家要主張某一種政治嘅立場，或者主張人應該點樣生活等等，而係佢純粹將佢嘅一啲洞見以寫小說嘅方式揭示出嚟，將佢擺俾你睇。咁然之後呢一度就會變成咗一個透過佢去話俾你知一啲讀者本身可能唔察覺，或者係一路察覺，但係冇辦法好好咁 articulate 出嚟嘅一啲諗法咧，佢將佢話咗俾你知，然之後就到你去睇下點樣處理。你可以係即係作為一個讀者，你可以好同意佢嘅講法，然之後有一啲新嘅改變，或者你知道哦，原來呢個社會或者我哋嘅人生係有呢啲面向嘅，但係我唔同意，咁我就suppress 咗佢都可以。但係無論如何咧，呢一種咁嘅過程已經係一種改變嚟嘅，因為睇咗嗰本書之後，我話咗俾你知一個事實。咁、你冇辦法唔改變，佢嘅意思就係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呢幾有趣嘅地方就係佢解釋緊或者佢説明緊文學一定係一種介入，而嗰種介入係一種特別嘅方式。 咁如果佢咁講嘅話，即係就算你寫一啲表面上好似完全同社會無關嘅，其實都係一種介入嚟嘅喎。即係我寫一啲妙想天開嘅小說，講某一個星球發生嘅某一啲嘢，連個物理定律都唔同嘅。都算是介入緊社會啦， 係啊，佢有 okay。 或者如果我哋覺得介入社會就好似成，我哋有個諗法就係有一啲政治嘅或者係關於譬如我追求民主或者追求某一種政治體制或者覺得某一種 ideology 嘅嗰一種先至要介入社會嘅，但係佢嗰種係比較闊啲，我覺得如果我嘅閱讀冇錯嘅話，就係所有佢揭示出嚟關於人嘅經驗或者生活嘅面向咧，無論係可能係真係關於政治生活嘅，或者係其實係一啲人嘅真情實感，而我哋一般可能係唔係好察覺嘅，佢都覺得已經係一種揭示，一種介入。 嗱，呢個正正就係我想問噶啦，即係有咩唔好你坦坦白白同我講咧，係咪？你要我關注一啲好貧窮嘅小朋友，你咪直接同我講咯。你話你嚟說服我應該捐錢咯，咁你又通過一個故事嘅方式。即係你好難免唔令我覺得其實係一種煽情嘅手法啫。即係你描繪下佢有幾慘咁令我動情啦。咁係咪只係咁樣咧？ 煽唔煽情咧，就視乎嗰個作者係高手定係低手咯。如果低手嘅一般即係通俗嘅故事咧，真係可以搞到好煽情嘅。咁但係譬如高手，舉個例子啦，講翻托爾斯泰咁樣。咁佢一個小説叫《安娜·卡羅琳娜》，係嘛？咁佢咧寫嘅係一個出軌嘅女人。咁本來咧，按照托爾斯泰自己嘅價值觀啦，佢咧就係好唔認同呢種事情。咁佢諗住寫呢個小説咧，就去批判佢。咁但係因為佢嘅小説家嘅本能啊，同埋佢嘅才能，因為太勁啦，佢係一個狐狸嚟噶嘛，佢能夠即係體會到好多唔同人嘅感受，所以佢慢慢進入咗呢個女子嘅感受嘅時候咧，將佢寫得非常之豐富同鮮活。結果出嚟咧，就係好多讀者咧都好同情呢個女仔，就唔係咧覺得佢好討厭或者即係要批判佢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一個好嘅小説咧，其實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具體嘅情感嘅實驗或者思想嘅實驗啦，令到嗰件事咧，我哋讀者參與落去嘅時候咧，係獲得多種多樣嘅體驗咯。 所以話小説呢種方式，呢種介入讀者生活嘅方式咧，係比較活啲啦，有啲處境性啦，係嘛？其實我哋隱隱然已經即係觸及到，即係究竟一個小説嘅作家或者一個講故事的人。有冇一啲即係倫理嘅，即係究竟佢係咪一定要講一啲真話啦，或者要講出佢心中所信啦？定一話其實佢會唔會係喺嗰個寫作過程有啲禁區，有啲咩嘢係唔可以寫嘅咁樣係嘛？咁或者我哋喺下一節翻嚟咧再討論呢個話題啊！陣間再見。好啦，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啦。咁啊，頭先咧，我哋最後嗰一節咧就講到話，即係掂到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小説嘅作家咧有冇一啲倫理啦？即係佢係咪有啲任務要做出嚟啊？定係話其實佢有啲禁區都唔可以踩嘅？不過我頭先發現咧，休息嘅時候咧，原來我上一節咧冷落咗康廷，翻返去頭先嗰個 嗰個關嘅啦， 唔好意思。剛才那個話題呢咪話即係我哋要改變世界或者改變讀者有幾種方式嘅。你一係就直接說教，一係就哲學式嘅論理論證嘅方式。咁小說或者講故事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咁我有個懷疑就係咁其實都係即係訴諸情感啫感動你。係咪一個好嘅辦法 辦法呢？咁董生當然頭先講咗， 我諗係同譬如哲學辯論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方法咯。嗯、即係如果我要 argue 一樣嘢嘅，我就俾一啲理由出嚟令你贊成。但係故事啦、小説啦，完全唔係做呢一件事嘅，佢、係設定一個處境出嚟，然後令到你代入去。跟住咧，我覺得一啲好嘅小説啦，可能就做到一個效果，就係令到你睇到一啲你原本忽略咗嘅嘢。佢就喺嗰個小説嘅世界入面咧，好似擦亮你隻眼睛咁樣。跟住咧，你度哦，原來咧係咁樣嘅喎個世界。嗱，我舉個例啊，譬如我係男人嚟嘅，我從來冇做過女人噶嘛，係咪？咁、可能咧，我睇咗一本用女性角度第一人稱寫嘅小説之後，咦，原來我可以進入咗女性嘅世界，跟住咦有另一種體驗喎。有一啲我以為佢係咁樣嘅嘢，原來唔係咁樣嘅喎。所以咧，佢唔係話俾一啲 argument 你啊，佢俾經驗你啊，其實係佢喺一個虛構嘅角度嗰度俾咗一種經驗你。但係咧呢一種經驗咧。唔係假嘅喎，即係嗰個世界係假啦。但係咧，我喺入面得到嗰種經驗係真嘅喎。跟住最重要嘅係咩呢？就係我唔係信曬佢。最重要嘅係佢好似咧令得我翻出嚟，即係我睇完本書啦，我冚埋本書，我成日有個感覺嘅，有一個好老土嘅電影情節咧，我覺得係描述得好啱嘅。睇小説或者睇電影係咩呢？就係發夢。好驚發噩夢，跟住扎醒咗，跟住好彩係發夢者，但係隻手有啲頭先發夢嗰啲痕跡喺度。我覺得睇小説就類似啦，雖然好老土，就係咦好似發一場夢咁樣，但係咪對你個人冇影響呢？我覺得完全唔係，佢係令到你隻眼鋭利咗嘅。其實係你翻出嚟之後咧，你睇咗個世界咧係可以唔同嘅，更新咗你嘅觀點嘅。我覺得佢嘅改變世界係呢一種方式咯。 有道理喎，我自己其實睇小說嘅經驗就唔係好豐富嘅，但係我認識得有啲好鍾意睇小說嘅朋友呢，我發覺佢哋諒解別人或者傾聽別人嘅能力呢係似乎係強啲嘅，可能就係因為好似康廷所講呢，佢常常能夠呢代入咗呢唔同嘅嗰個故事入面嗰種經驗，所以佢眼呢係擦得亮啲，所以睇人呢會睇得即係多角度啲，立體啲，咁就唔會話常常就去批判人啊咁。嗱呢個正想我想 都可以批判人嘅，即係可能佢擦亮一隻眼之後先覺得我要大力批判， 批判得更加精準咁樣。嗱呢個正好咧想帶入我今節想討論嘅一個話題，就係我會覺得咧係咪其實應該好嘅小說家咧就盡可能咧就唔好俾啲咁明確嘅判斷，就係我哋做人應該點點點，可能佢個崗位咧要褪後少少嘅。因為佢只係想咧營造一個氣氛或者一個處境，等個讀者入個處境入面咧自己去領略，咁就會全神啲可能。咁會唔會係咪呢個係咪一個作者應有嘅態度或者一種倫理嚟嘅咧？ 視乎一個程度或者層次去睇啦。即一般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咁係好啲嘅，即我哋唔想睇一個說教嘅作品㗎嘛，係咪？即係睇完之後有個 message， 咁就好似一個童話故事或者乜嘢係教訓我哋嗰樣嘢嘅咁樣樣。咁但我覺得有啲時候又未必絕對嘅嚇，有啲作品係勁到一個程度咧，你明知佢係說教咧，但係佢都好好睇。即係我頭先講嘅但丁嘅神曲咁樣嚇，但丁係虔誠嘅天主教徒係嘛，佢嘅神曲其實完全係根據當時嘅天主教義，即係其實當時就係呢一個再重新運用翻呢個亞里士多德融入翻去天主教義裏面發展出嚟嘅一套睇法，嗰套嘅世界觀，嗰套嘅道德觀咁樣，其實佢完全係跟嗰套嘢嘅，但係佢因為個想像力太勁啦，完全超越咗，佢將地獄嘅境況啊、煉獄嘅境況啊、天堂嘅境況，其實嗰啲就冇教義可以講嘅，係冇人見過噶嘛。但佢可以想像到出嚟，哇！全部生動到咩咁樣？而且因為佢已經複雜到一個程度咧，佢嗰個單一嘅思想咧，未必可以 contain 到，即係可以完全封住到裏面嘅好多嘅意質嘅元素嘅嚇。裏邊譬如話佢講喺地獄裏面啲人啦，其實唔係個個衰人嘅喎，嚇有啲人甚至係值得敬畏嘅喎，值得敬仰嘅喎。咁但係因為佢就唔知臨尾突然間衰咗啦，某件事，即係你知，即係呢個天主教義裏面啦，呢一下嘢就係你死嗰刻係好重要嘅，你成世都係衰人都好啦，你死嗰刻夠時間及時去悔過嘅話咧，你有得救嘅，但你成世做好人啦，你死嗰刻做咗一件衰嘢。又唔能夠及時悔過嘅話咧，你就冇得救噶啦。 但我有啲懷疑喎，董生，即係但丁神曲呢個係咪一個好嘅例子咧？因為我哋討論緊就係話，即係我頭先開出嘅一個睇法就係話咧，作家咧最好就收一收。 嗰個説教或者個判斷或者個干預唔好咁出嘅。咁但係但丁神曲咧就似乎好干預啊？你覺得？ 係啊， 我唔覺得佢傳緊教喎，佢想揾翻佢嗰個即係、得唔到嘅情人啊嘛。 佢其實兩樣嘢你可以話係正反面啦、okay. 一個你可以話佢係咪完全一個私人嘅即係搞咁多嘢就係為咗講佢私人嘅情慾咧咁樣？佢、私人嘅情慾嗰部分咧，當然係一定存在嘅，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呢樣嘢同佢個宗教信仰咧係唔排擠嘅，係一齊嚟嘅。咁、所以咧，佢對於宗教嗰個嘅信念啊，係絕對喺裏面，而且係好強烈咁表達出嚟嘅、不過裏面處理到太多嘅人物嘅時候，而又因為佢真係富有太多嘅想像力同埋同情心啦，你可以話係。咁所以佢對於好多嘅人物其實都有投入好多嘅感受啊，所以令到嗰啲本來喺一個純說教嘅作品裏面係大反派嘅。地獄裏面嗰啲個個一定係衰人㗎啦，係咪？冇理由有好人喺地獄㗎嘛。但係偏偏就有好人喺地獄喎。呢、這個咧，我覺得咧係超越咗嘅。所以即係個勁嘅作家就係話，就算佢有一套，你唔好話説教啦，就算有一套信仰啦、信念啦、但係咧，如果佢能夠有一個好廣闊嘅心嘅話咧，其實佢係包羅到好多未必同佢嘅信念有。即係可以共融嘅元素喺裏面咯。 呢度我想承接翻阿超嗰個問題，再問一問董生，就係啱阿超提到嗰道德嗰個問題嘛，就係如果究竟有冇一啲作家係應該，或者作家係咪應該有一個道德嘅要求，或者佢係咪有一啲議題佢一定要寫嘅？或者調翻轉有一啲議題佢係絕對唔能夠觸及嘅咁樣。咁、其實董生你會點睇？我幾有興趣睇下你嘅睇法。 我諗法咧就係、是。冇任何議題係唔可以寫嘅，嚇、議題 OK， 但係個寫法就有差別啦，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哋冇辦法定一套規則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守則或者法例咁啊，作家守則咁樣，乜乜議題寫得，乜乜議題即係個 list 咁，有啲唔寫得啦嚇。咁跟住寫唔寫得之外咧，點寫又有一系列嘅嘢去規限你點寫，譬如你性嘅嘢你唔可以。寫咩咧？唔可以寫邊個部位，定係邊種動作咁啊？係嘛？呢個界定唔到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就唔贊成有一個先設嘅嘢，即係話係無論作家自己或者係對作家嘅要求係某啲嘢係唔準做嘅、但係代唔代表個作家為所欲為咧？嚇、寫乜都得，點樣寫都得，然後我哋又完全要接受佢嘅咧？我覺得唔係嘅。咁所以嗰個嘅即係所謂約束啦，或者界線啦，應該就係一啲作品出嚟之後嗰、那個閱讀係嘛，嗰、那個嘅一個 critical 嘅閱讀啦，甚至就係、是、大家去分析去批判嘅時候，去產生嘅一啲模糊嘅共識啦，就係、是、邊個過火喎，或者邊方面唔係幾好喎，但係邊樣嘢我覺得係好嘅，可以接受，即、就、係、是、一個咁嘅過程咯。 好啊，我唔會冷落你㗎啦呢節康庭。 頭先、那個、我冇嘢答你，我驚你問啦。 頭先個話題好啊，我仲係有少少唔憤氣啦。我係覺得，雖然阿董生就話咧，即係有一啲就算個作者咧本身佢嗰個信念、甚至信仰好強咧，都個作品都會好嘅。咁我都同意嘅。不過我總係覺得係咪即係最好嗰、那個、那個作家咧，你唔好直頭俾埋個 judgement， 俾埋個判斷。就叫個作者嗰啲讀者跟，如果係嘅，咁我不如睇啲宗教文獻啦，係嘛、宗教文獻咪叫埋我不准什麼不准什麼，咁咪更加直接咯。 我諗呢個係美學問題啦，即係只不過係問邊一種高手店啊，即係還店咧你都要傳播一啲價值觀㗎啦。咁、你直接説教高手啲啊，定係婉轉啲高手啲咧咁樣？咁呢個我冇乜特別意見，因為可能有啲好嘅作品真係可以説教之餘，仲係好勁嘅。 咁所以我可以冷落你咁樣， 係咯係咯，我咁樣叫唔叫答咗咧？係咯、 okay. ，我就咁啊！我想最後嘅時間咧，我哋聯繫翻多啲哲學嗰度。即係我知道阿宇咧比較認識嘅就係一啲二十世紀有啲哲學家咧，即係佢都會寫小説嘅。究竟佢哋嘅出發點係咩咧？點解個哲學家會走去係咪叫踩過界咧？其實 好，我諗好視乎就係我哋點樣理解哲學其實做緊啲乜嘢。 冇錯， 因為頭先譬如阿超頭先有個提問就係、是、會唔會太過煽情咧？如果一個哲學家佢要去建立埋一個哲學立場，佢唔去寫一個哲學論文，走去寫小説。咁但係好多時候哲學其實做緊嘅嘢。當然好多啦。咁如果你大分嘅話，可以分做有一啲係佢想 argue 放埋一個立場，佢用埋一啲佢已經有一個理由喺度，佢有一個立場喺度，然之後佢 present 俾你，想你接受嘅。咁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咧，其實有一啲哲學家佢只係想去了解 某一啲嘢，佢想理解呢個世界。咁、如果係前者嘅話，咁當然如果我哋用小說嘅方法去做，咁其實我諗、at most 只可以做到一個，或者 at best 就只係一個渲染一種煽情嘅效果。但係有時譬如如果一個作家或者一個哲學家，佢想了解乜嘢叫做人存在嘅虛無感，有幾多種樣態咧、人嘅對於世界嘅荒謬或者唔同嘅處境，人嘅一種最直率嘅情感嘅表現。咁呢一啲係一啲其實好多哲學家好有興趣嘅議題，但係其實如果你就咁話，我要用一個論證去講咧，係講唔到，因為我冇辦法俾一個論證你，就係話荒謬感咧就係咁嘅。與其如果係咁做嘅咧，不如咧就好似洞山講，做一個思想嘅實驗或者一個想像世界嘅一個實驗，有一個情節、一個情景俾你，等啲讀者代入去去體驗、去感受，有一種感悟去了解緊，譬如虛無或者係有一種荒謬感，究竟係啲乜嘢？咁所以呢一個意義下嘅小說或者係一啲故事嘅創作形式，都有一個哲學嘅力度或者一個significance 喺度。 有冇啲你睇過嘅呢一類型嘅作品可以？ 譬如卡妙咯，卡妙異鄉人就係佢用一個好好脱離於成個世界嘅一個角色去睇呢個世界，咁佢表現出一種就係好似對呢個世界漠不關心嘅一種感覺，一種荒謬。 二十世紀嘅法國嘅哲學家啦，卡妙嘅名作《異鄉人》係嘛？所以其實今日我哋都學到一啲嘢啊，即係話原來有一啲咧哲學家會關心嘅課題，但係用一種咧好典型、好一般常見嘅哲學論文嘅方式咧，就唔係咁容易觸及嘅。譬如荒謬感啊呢啲問題，或者存在嘅虛無，咁可能咧用文學嘅方式會更加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